才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您可以通过调频 FM 94.5直接的在线收听，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叫做听听 FM， 直接下载听听 FM 来搜索主播的朋友圈，就能回听到往期所有的节目了。当然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你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直接进入到聊天室，也是可以互动的。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排行榜。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接下来是新闻排行榜。 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哎，这个中秋节大家都有什么计划，可以来说一说，分享一下。在分享之前呢，也可以告诉大家，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呢，市公园管理中心也是在市属的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推出了35项月满京城情系中华主题游园活动，而且是分为现场活动以及线上活动两大类。咱可以到公园里边赏秋色、游月夜、品民俗、学园艺，还可以追忆红色岁月。同时呢，还要告诉您的是，金秋时节，梨果飘香。2021年北京花果蜜乐享季，昨天也是在大兴区庞各庄镇梨花村的万亩梨园拉开了帷幕了。北京市的精品梨大赛同时公布了评选结果，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一个算是超了咱北京，哎，但是是在出了咱北京啊，在全国的一个新闻啊。福布斯中国每年都会发布一个这个 U30 榜单，叫福布斯30岁以下的精英榜。昨天呢，福布斯中国发布了一个重要的评选结果，在2021年度的 U30 榜单中，14岁的跳水运动员全红婵成功入选。对，因为上榜的领域呢是分为各行各业，有体育领域，也有互联网等等诸多的领域。那么上榜者当中，年龄最小的就是14岁的跳水冠军全红婵了。她是在奥运女子的单人10米台决赛中，是5个动作拿下了3个满分，以历史最高分而夺冠。毫无疑问啊，全红婵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现象。她从默默无闻到全民皆知。可能他自己还没有做好被众星捧月的准备，因此无论是省队还是国家队，咱们都觉得啊，包括咱普通的这个老百姓，也应该更加重视对全红婵的舆论保护。您正在收听的是主播的朋友圈啊，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听听 FM 直接搜索主播的朋友圈，就可以来进行互动。当然了，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啊，大家也可以是随时的来聊一聊啊，随时的来聊一聊。对，因为我们这是一个随时的互动的一个状态啊，大家也可以包括有任何的歌曲的想法，也可以来说。我看情未了说了，说觉得我们音乐选的不错，谢谢啊，谢谢。今儿应该是乐淘啊。不过乐淘也精心准备了一段他的采访，一会儿给大家放一下。这样，我们先听一段歌曲，好不好？幸运星啊，幸运星，希望大家在中秋佳节能有好运气，来听一下。 出你的脸庞，海风吹起你的头发。 小径离开了森林，整座天空很灰心，蝴蝶不再被吸引，玫瑰盛开得很安静，远方的风雨不停，人世苍白而孤寂，徘徊无助的人群，焦虑着何时放晴。故事里能回味的只有风景，谁也摧毁不了我们的梦境，雪月般的流星划过了天际，我许下的愿望该向谁去说明。云是在浩瀚的宇宙间旅行，璀璨的夜空里满天的水晶，听我的祷告终于有了回应。我是如此相信，但背后支撑的是你，一直与我并肩而行，连我等太阳升起，听见鸟群回来的声音，为我守候的人是你，给了我坚定 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刚才放了两首歌啊，一首是这个《幸运星》，还有一首周杰伦的歌曲。大家来说一说吧，这个在中秋小长假都打算去哪玩？我们看到老圈友博荣说了，说打算不出去了，打算喝喝茶、听听广播、看看书，然后在公园溜达溜达。三天假期一晃就过去了，而且是打算买点海鲜，全家人吃顿好吃的，挺好的。就是一般这个节假日，今年有北京有一个特点，就是往年吧，咱北京到这节假日都是输出啊，去各个地方都有啊，全国啊，全世界都有。今年咱们是输入，因为这个环球影城啊，我今天听新闻，我们记者也在现场介绍了，说这个平时就30,000人啊，高峰有可能达到60,000人，中秋节这三天的票啊，瞬间秒没，半个小时就都卖没了。所以大家最好，我的建议是，能不扎堆别扎堆，因为扎堆这种体验不好。但如果您非得去，如果您非得去的话，我有一个强烈的建议，您可以看一看，您下载一个环球影城的 APP， 小程序，或者是它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晰，小黄人排队多长时间，哈利波特排队多长时间。有的时候啊，现在网络上很多的攻略告诉你进门先去哪个再去哪个，一二三说特明白，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所以有的时候你借助于这种智能的设备实时的动态更新，就能更好的来做一个指导。而且我有朋友啊，朋友圈也说了，亲测证明非常有效果。呵呵，在这算是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吧。包括此时此刻也有可能很多啊，打算这个假期提前来到北京的咱们外地的朋友们，如果打算去环球影城的话呢，最好呢是实时的根据更新的地图、更新的数据来进行一个游玩。还有我们的圈友说，中秋节打算去看看电影啊，看看这个《风暴》。哎，这电影好像是昨天下午才上映，我打算一会儿下节目去看。工作了，持续工作好几天，而且今天呢，我是全天的整点快报，在家朋友圈，也可以来介绍介绍。在不剧透的情况下，看过的圈友也可以来说一说这电影怎么样。今儿互动话题，大家来说一说，在这个中秋小长假，您的小计划。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新闻。铁路部门预计呢，中秋小长假预计发送旅客是有可能达到4000万人次，最高峰9月19号预计发送旅客1100万人次。而且根据国铁集团的客运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中秋小长假的铁路客流呈现企稳回升态势。从铁路12306的车票预售情况来看，预计基本可以恢复到去年的同期水平。在这还是提醒广大旅客，假日期间的列车开行具体安排可以在铁路12306的网站来查询，在旅途中要做好个人的卫生防护，配合铁路部门落实站车的防疫措施，共同维护安全健康的旅行环境。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广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圈主主播刘佳。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全运会的消息。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在陕西西安举行的全运会呢？全运会在昨天是结束了一个羽毛球的一个收拍。奥运冠军浙江队的陈雨菲是卫冕了女单冠军，江苏队的石雨琦是轻取队友2-0啊，战胜了陆光祖，成为林丹退役后首个全运会的羽毛球男单冠军。而且在比赛过程当中呢，陈雨菲是打得非常有耐心的，是21-18和21-15啊，直落两局。那么在上一届的全运会当中，我们说男单石雨琦是输给了林丹啊，但在这一届比赛他是非常的沉稳，以21-9和21-13战胜了对手。啊，4年前他说了啊，全运会输给丹哥，可能是因为面对那样的场景有点紧张。现在面对比较关键的场次，他就会更加游刃有余了。我们再来关注，其实，在东道主 U19 男啊女篮当中啊，首日是重庆啊首胜。东道主陕西啊，陕西是负于江苏。在第14届全运会的女篮 U19 比赛当中，重庆、山东、湖南和江苏队分别拿下了首胜。东道主陕西队呢，首战是传统强队江苏队，上半场是领先，但是下半场呢，个别的这个选手啊有点哑火了，只有5分进账，比如说张子涵。那么最终呢，是江苏队76-53取得了胜利。大家都关注到这个全运会当中哪些项目呢？也可以来聊一聊，在柔道比赛当中，你们猜谁包揽了金牌？哪个省份？我告诉你啊，内蒙古。对，内蒙古队在这个柔道比赛当中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在男子73公斤比赛中，内蒙古队的青达嘎啊夺得金牌。 女子63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也是东京奥运会选手啊，东京奥运会的一个选手得到了金牌。总之吧，我觉得这个内蒙古队玩柔道还是非常有这个先天优势的，因为他们每年都会，哎，是不是很多那边的朋友从小就会摔跤啊？也可以来聊一聊。我记得其实在疫情之前去内蒙古玩，然后包括骑马啊，看这个大草原，特别 happy。然后最近呢，在配一个片子的时候，发现那边还有每年都有这种叫驯鹰的一种比赛，也不能说是熬鹰，就是你这鹰一开始呢是在手上这么放着，然后主人一给指令，他就飞到指定地点再回来。哎，这人家还有比赛，通过这种训练，哎，这种古老的这流传了好多年的技艺，来体现人与动物的一种关系啊。有的鹰呢，平时挺靠谱，一比赛有点掉链子，但有的呢是属于比赛型选手。当时我在配那个片子的时候，感觉到这个非常的神奇啊，非常神奇，因为那个鹰非常大，可能我们在电视里，包括在这个手机上，其实老鹰嘛，啊，就那么大个，其实它臂展有的大的能达到3米，啊，非常厉害，金雕那种。可以来说一说啊，这包括这个假期不出去玩的，也可以来说说之前旅游的一些感受。我们今儿互动话题就是中秋假期啊，有什么想法啊？是不是平时工作太累了，打算坐一坐休息休息？都可以来通过听听 FM 直接来互动。我们圈友说没谱，我们圈友叫没谱说。大夫说他睡眠不好啊，造成波动太敏感了。睡眠不好，这个睡眠确实是个大问题，睡眠是个大问题。那大夫有没有给开一些相关的药呢？还是说给您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如果说睡眠不好的话，我建议就睡觉之前就别听太激烈的歌曲啊、音乐啊，包括看一些段子搞笑的视频。我一般啊，在睡觉之前，如果看完那个搞笑的，哪怕相声啊、脱口秀啊什么的，就特兴奋。哎，看着看着就一发不可收拾。所以最好还是稍安勿躁，保持一颗平静的状态。看，果然啊，果然被我 Q 到了。在咱们圈友群当中，孟琪就说他是内蒙古的，但是他是汉族。他说每年都有那达慕大会，骑马。摔跤还什么这个飞鹰比赛，是不是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梅普说了，梅普说虽然睡眠不好，但是假期想去天津的海洋博物馆。哎，这地儿我还真没去过啊。之前我本科在秦皇岛上学那会儿，去过那边那个海洋博物馆，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个海豚啊，飞起来那个，哎，顶那一下，哎，顶。顶了一下，哎，就觉得哎特别神奇，他的感觉跟通灵性一样。不过挺好的，我觉得如果您睡眠不好的话呢，去看看小动物，啊，看看别的地方的人的生活。你要去天津，我特别高兴，为什么？因为天津说话就比较让人带来愉悦感。之前看那个节目当中。周奇墨不就说了吗？你可以，我建议你啊，今天这个点儿没谱的，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能够给您带来欢笑，带来欢笑。这次感冒呢，一下火车站走嘛，兄弟走嘛。我以前去天津，因为天津有大学同学嘛，一下整个高铁站，来套煎饼果子啊，走嘛师傅，这上车，然后便宜走嘛。自然的就高兴。第二点呢，我建议您有时候可以去唐山。唐山的话呢，语言也特别好。我们宿舍呀有两个唐山的，当年大学本科，我本科第一个是学电力专业，不是学播音啊。学播音的有好多都是东北的同学。唐山的同学呢，每年跟他们这个相处多了呀，不光每年相处了4年，有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就说点唐山话。这干啥来了啊？走，吃点啥呀？我有点发烧啊，其实是发烧。大家来说一说，今儿的互动话题是这个打算 中秋假期去哪儿转一转。这原本啊，我是打算放这个乐淘的一段采访，他专门采访了这个相关的一个电影方面的。但是今天呢，由于种种原因吧，我们这个设备啊，这个中秋假期有点激动了，有点想下班儿。我刚才试了试，有点放不出来，大家别着急，咱们下周或者下下周啊，乐淘精心采制的这个音频呢，分享给大家。所以接下来我跟大家来聊聊咱们这个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吧，对吧？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中秋假期怎么来欢聚一堂的。先放首好听的歌曲。啊，兴奋一下！这首歌应该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听的，暴露年龄了。 因你沉鱼落雁而陶醉，扑啦扑啦飞，扑啦追，相随。巴黎呀，巴黎呀，巴黎呀，巴黎呀。 刚才这首歌应该送给我们这个听友群当中3805EA，他说主播好，他从今儿开始休假了，一直到7号结束，应该是国庆中秋一块休了。此刻他正在机场准备和他女字旁的他一起去拉萨， 他还让我点歌，说想听首《逃到了西藏》，逃不过爱情。他是16点的飞机，刚才这首歌就送给你的，好吧？化蝶飞，希望你们成双成对，能够平安飞到啊，平安飞回来，好吧？他说8号在听主播的朋友圈，在拉萨收听，可以呀，通过下载听听 FM， 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都可以来听咱们节目啊，哎，挺好。这个送给你一份祝福，希望你在拉萨啊玩得好啊，但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还有我们的圈友说是，喜欢看老电影、听老歌啊，在我们这个群当中开始给建议了，因为我们有一个圈友说睡眠不太好，说建议听老电影啊，看老电影、听老歌容易放松啊。还有的说风暴看了啊，特别好看，太好了，我打算一会儿下节目去看看，看看咱们能不能偶遇。啊，刚才不是说到了有朋友想去天津嘛，然后有圈友说了，说那个段子特别好笑，周奇墨的 Listen to bye bye， Listen to bye bye， 特别好，反正我是看了好几遍，希望大家能够放松点吧，因为这个假期来的不长不短，平时工作都这么忙，可以来放松一下。还有我们的圈友说啊，主播的朋友圈这么快就结束，哎，说我是雄安才子，哟，这个一看就是我，是不是我老乡啊？啊，我们老家话说话，跟你说气不像天津啊或者唐山，就往上扬，我们那边是往下走，往下走就感觉特别不高兴。很多刚到我们那边的朋友呢，都觉得我们那儿怎么感觉都大家都说话跟吵架似的，你干我家。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我们保定啊雄县啊或者是荣城那边的老乡，而且我之前在解说的时候说过，十里不同音，什么百里不同俗啊，就是在河北真的是每一个地方都有各自特别的那个腔调，但是每当你听到那个腔调那个语调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亲切啊，觉得特别的亲切。还有我们的圈友说了，说这个拉萨会不会延时更久？拉萨应该不会延时啊，拉萨就是你还是这个时间点来听啊。不过我还真是没去过拉萨，我希望这个等我这身体再锻炼锻炼，再锻炼锻炼。但是也有人说你身体越好，你到拉萨可能你反应越大，不知道有没有科学的依据。我之前是有一个朋友，他是驻扎啊，相当于借调到拉萨啊。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他的特征就是每年每次聚会我们都发现他的这个状态啊，就是越来越胖了。我就问他，你肿吗？是我们保定的老乡，他可能是这个在那边带着驴肉火烧去的。啊，还有博荣说了，说他老家也是河北的，想说多说几句家乡话。哎呀，家乡话真的有的时候，我跟你说，我说普通话的时候，别人觉得我这个啊特别的啊，怎么说呢，特别的正派，你知道吗？啊，正义凛然。有时候一说家乡话，就觉得我啊那个啊接地气。哈哈，说两句啊，希望大家中秋节啊去白洋淀旅游去。哈哈。好，时间差不多了，一会儿那个还是我继续啊，用正经的普通话给大家播音，来播这个整点快报啊，听一会儿歌吧啊，想把我唱给你听，祝大家中秋快乐啊，大家都注意安全啊，咱们假期之后见，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